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探访美丽乡村，展现乡村文明，关注宜居生态，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先锋的力量。 我4、5岁时候就去北下花园玩过，他给老百姓瞧病从来不收费，被大夫夜里边悄悄的给帮着军给治一些病。 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大力支持。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先锋的力量。红色主题月特别专题，追寻先烈的足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7月，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为了庆祝这一重大的历史时刻，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将在7月和8月特别策划了追寻先烈的足迹红色主题月特别节目。我们将会实地探访北京各个区县的红色第一村、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抗日根据地等等，带着您追寻先烈足迹，重温光辉历史，体验红色文化，传承先辈的精神。今天的节目将会带您走进隐藏在京西北大山里的贝家花园。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还是3年前在门头沟建沟村的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纪念馆。抗日战争时期，平西抗日根据地与北平城秘密的交通联络站就是这个贝家花园。贝家花园始建于民国初期，是著名的医生法国人贝西叶的私家花园。这位法国医生为什么会加入到中国的抗日战争中来呢？他的宅邸为什么又会成为平西秘密的交通联络站呢？贝西叶医生有怎样的特殊经历？接下来就请您跟随我们的脚步，聆听讲解员杨雪飞来讲述贝家花园的神秘往事。 今天咱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位法国医生叫做贝西叶在海淀西山的一处住所。贝西叶呢是一位在抗战期间无私援助咱们中国抗战的一位法国医生，当地的百姓呢都把他称之为老贝，管咱们今天来到的贝家花园呢称之为老贝家。贝西叶当时是1913年来到的中国，先到的是法国驻天津领事馆任医官，后来到了1914年的时候，从天津调到了北京任袁世凯的医疗顾问。再后来呢，他1915年的时候买了一个四合院，在王府井大田水井胡同。他当时在那个四合院里，每周三都会举办贝家沙龙。再后来呢，他在沙龙上结识了李时增，就是故宫博物院的首任院长。他们当时呢，跟李时增认识之后，他们推动了一场是留法勤工俭学。贝西叶呢，当时还在北京担任法国医院的院长，还有这个北京大学的校医。所以像一些赴法的学生呀，都是贝西叶来给他们体检的。他认识李时增以后，李时增在香山的小南园建了自己的一个私人别墅。后来贝西叶呢，他来到中国以后，他的女儿有肺病，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肺结核。他为了给女儿治病呢，他就来到了西山，就是看到咱们现在贝家花园的这个景象和他法国的家特别的相像，所以他就毅然决然的要在这儿建造他自己的花园。这个花园呢是1923年建的，起初呢就是为了给他的女儿治病，然后和当地的一个北安河的村民 老闵家签订了一个99年的租约，租的整个眼前的这个山坳。所以他的房子呢是依山势而建的，在整个这个山坳里建了3组主的建筑，有碉楼，有南大房，有北大房。从我们往上呢，然后都可以看到，当时最高的租约就只能签99年，所以他就和这个老闵家签的99年租约，然后在1923年建的这个几处房子。其实实际建造的时候呢，都是由咱们这个地区当地的老百姓，然后有一些呢都是因为他给看过病，都给免费到这儿给他当工人来给他建房子。贝西叶他是1913年来中国的时候是41岁，然后他1923年建的这个房子，他当时来住的时候也50多了。 那时候有这些台阶吗？ 那时候他的路要比这个路还要难走，因为当时都是山里的土路啊，然后山里的这种石头高度不平的台阶路啊，其实要比这种路还难走。碉楼我们马上就到了，这个碉楼呢最早的时候是为了防御而建的，因为站得高望得远，再后来呢就成为贝西叶在西山的一个诊所，给当地的老百姓医治伤病，而且不收取任何费用。他住的地方呢是在山上，所以他每天呢至少要从山上到山下走2个来回。 那这就是碉楼是吧？ 对，往上走就是碉楼。碉楼一共有3层，然后1层是候诊室，2层是诊室，3层是药品储藏室。在每层都会有平台，最高顶上这平台上边有个旗杆，当时是插了一面法国国旗，就是抗战的时候日军从远处一过来就知道是法国人的住所，就不会来入侵了。现在那个旗杆还在，就是碉楼的门上还有一块石匾，上面有4个大字是记事之一，这就是他沙龙上结识的好朋友，就是李时增给他题的字。在1层楼梯下有一张非常小的一张小小的手术床，当年呢就是贝谢是在这张床上给八路军做过7台手术。 3层、2层、1层是一梯形的这个结构哈。 对， 那现在2层和3层没有开放是吧？ 对，因为它这个楼梯就是已经近100年是木质的嘛，所以为了游客的安全起见，这个2层和3层就暂时不对外开放了。 2层和3层以前是做什么的呢？ 2层是诊疗室，3层是药品储藏室。 这沿途路都会有一些就是老照片。 这些老照片都是在2014年的时候，然后去法国找到贝西叶现在的小儿子，因为贝西叶他有2个妻子，第一任妻子呢就是法国人，然后生了2个女儿，当时是他们4个人一起来到的中国，但是后来他的第一任妻子就是生病去世了，然后认识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就叫吴四丹，是中国人，是一个大家闺秀。吴四丹呢就是小的时候身体体弱多病，然后经常会到这个贝家花园，到碉楼里来找贝歇看病，慢慢的随着就年龄长大呢，他就经常出入贝家花园嘛，就在碉楼里给贝歇打下手，看病的村民呢都管他叫做贝歇的护士。两个人呢就是虽然年龄相差比较大，但是呢可能有相互吸引的地方，就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1952年他们俩正式领的结婚证，在1955年的时候生下了这个就是中法混血，现在这个小儿子起的中文名字叫贝石涛。贝石涛是法国心血管专家，也是心血管协会的会长。咱们2014年拍过一部纪录片叫《贝家花园往事》，然后就把他这个儿子就小贝邀请到贝家花园来，以他为主人公的形式来讲述他的父亲的一生。 这个图片是当时贝家花园这个落成的时候村民来庆祝的一个场景哈。 对，您看村民很多，然后因为他就给当地老百姓看病嘛，很受地区百姓的爱戴，所以贝家花园建成以后大家纷纷按照咱们这个地区的习俗然后来给他送的贺礼。 不知道您是否会产生好奇，贝西叶这样一位法国医生又是如何参加到中国的抗日战争中来的呢？ 当时是有一个人叫黄浩，黄浩也是位地下党。黄浩呢他就是负责什么呢，就是比如根据地缺少的药品交给黄浩来负责。黄浩呢当时他就找到的是贝西叶，因为贝西叶呢他是法国人，他是医生，而且贝西叶呢就一心一意想为咱们中国抗战做贡献，所以黄浩就凭着就是这3点然后来找到贝西叶。贝西叶当时是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帮助往前线运送药品。当时 在这个温泉村有一座咒乃城，就是日军把守的，这就是这个地区的一个关卡。就是贝西叶他在王府井大田水井胡同不是有一个四合院吗，他要想从城里然后来到这西山的贝家花园，途经必然要经过这个温泉的这座咒乃城，经过日军的盘查。但是呢，日军在盘查他的时候，因为作为医生就是法国人，可能没有那么严格，贝西叶才能就一直帮助咱们这前线根据地啊秘密的运送药品。他把这些药品找齐之后呢，然后就交给地下党，再由地下党辗转的然后送到根据地去。他的药品是从王府井大田水井胡同，然后他最早的时候贝西叶他是有一辆这个雪铁龙的小轿车，然后他是开着轿车来运送药品。后来呢，就是汽油成为战略物资，然后他的车不能开了，但是他为了就是保持这条运送药品的这条生命线的畅通，他后来改骑的自行车。当时他骑自行车的时候已经70多岁了，然后一路骑自行车，因为当时的路还不像咱们今天修好的这种路，当时都是这种很泥泞的土路。贝西叶就是为了送药，把能把药品送到根据地去，他就把药找齐之后骑着自行车，然后把这些药品然后辗转的然后运到西山的贝加花园，然后交给地下党，再由地下党翻山越岭然后送到根据地去。在2014年的时候，就是中法建交50周年，然后习近平主席说，我们不会忘记无数法国友人为中国各项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中有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一条自行车驼峰航线，把宝贵药品送往抗日根据地的法国医生贝西叶，并且当时在法国还接见了他现在的这个小儿子，贝石涛。其实他除了就是运送药品以外，包括就是卢沟桥77事变的时候，他也是第一时间赶到战场，然后从战场救回来的伤员就先拉到贝加花园来诊治，诊治不了的他再拉回到这个城里的法国医院进行救治，救治好了之后然后送到根据地去。当时也是在这个卢沟桥77事变的时候，在贝加花园成立了一个临时的红十字会救援队，所以才有了就是在碉楼里他给这个八路军然后做过七台手术一些相关的记录。这个地处位置比较偏僻，然后它的建筑呢基本上都在山上，而且呢就是从北平城内到平西根据地当时是有4条秘密的交通线，其中呢就从城里走贝加花园再翻山越岭到平西呢，这是最近的一条，所以当时呢很多的像这些地下党呀然后国际友人都是通过这个咱们西山的这条线然后经过贝加花园到达了平西根据地。还有一个是因为什么，因为门头沟就翻过咱们这座山，就是门头沟的妙峰山，山上有一座娘娘庙，当时呢就进香的香客会非常多，然后所以地下党走这条路线呢很就是便于他们隐藏身份。 贝加花园依山而建，走出碉楼沿着小路向上攀登就能到达北大房。北大房正是贝西叶与小自己50岁的夫人吴四丹的起居室。岁月如梭，斯人已逝，来到这座依山而建的老屋，仿佛可以感受到旧日时光里的爱情故事。 到这个院子里脚下踩的这个石头路是原来的，左右两边这个右边有腾罗架，左手边有这个一个西式的喷泉。其实这喷泉当年是可以喷出水来的。北大房在它的左手边，然后有一个跟山下碉楼相呼应的，那就是一个水塔。这个水塔是跟这个喷泉底下是有管道相连的，通过水的压力就把这个喷泉喷上来了。 这就是北大房是吧？ 对，这边是北大房。 这个北大房是两层 的一个中西结合的一组建筑，然后外观呢看着是中式结构，然后里边的就是装修，它里边像铺的地砖啊西式的壁炉都是西式建筑，包括它里边的地砖里边有浴室里面的瓷砖都是它这个园子建好以后设计好之后到法国去烧制完了之后又运回到中国来。就咱们进来的这个客厅，整体这个房子都是1923年建的，然后里面有一个西式的壁炉。以前它这块就是一个会客厅，现在里面呢有一些就是这个铅笔素描的一些画，都是一些他生活中的友人。正对面的呢就是贝西叶和吴四丹他们俩的一张绘画。这个房间是以前他的书房。 对，很小啊，这说就12-13平米。 对，就是很小。他的其实房屋建筑就是结构不是很大。这里边是浴室，然后这前面这是一个大大的浴缸。这个 北大房是二层嘛，然后楼上就是他的卧室。 不，从外头。 外边。 咱们上二楼看看。 可以，在他这房子两边都有楼梯，都可以上去。 北大房就是贝西叶大夫生活起居的住所，主建筑为中国筒瓦箍头几式样，前出廊后抱厦，以钢筋混凝土模仿中国传统的木构建筑，柱梁等上面呢是以彩色的绘画，这才是就是中国古建的雕梁画栋。就咱们沿途路，就这石头路是原来的路，然后像这边土路，它以前都是种满了花花草草。这二楼也是他的一个，相当于他的一个小客厅，然后里面呢，然后有他的卧室。 哦，这是卧室。 对，这里边是卧室，然后有一张，就外观看着房子结构好像挺大的，但其实它里边的室内，因为它墙体比较厚，窗户不像咱们那时候都是一小块一小块，它是做的通透的一个整体的大块玻璃，然后从窗户往外看，就是每从窗户看出去一个都像一幅山水画。门口这棵树都是当时贝西叶种的白皮松，然后这是一棵七叶树，是法国的一个树种，近百年了。对，那都是他当时建完园子以后，然后为了园子 的 对，现在都长成参天大树了。对，就他在二层，就是坐着，比如看看书呀，很舒服。其实， 采访当日，我们没能去看到贝家花园的南大房，去看一看曾经贝西叶大夫女儿们居住过的地方。因为在2019年，为了让大家更深入地了解贝西叶大夫的故事，海淀区政府在贝家花园的南大房推出了创新型党建巨木贝家花园1940。 这个是咱们2019年推出的一个创新型的党建活动项目，然后是叫贝家花园1940，是按照就是贝西叶。故事内容呢，就是在抗战时期，日军已经占领贝家花园了，然后我们呢作为地下党潜伏到日军占领的这个贝家花园里，去帮助这个咱们地下党去完成一些秘密的任务。这个任务呢，就是按照贝西叶在抗战期间秘密运送药品的这个事迹进行编写剧情的。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可能会有比如说像贝西叶给咱们地下党啊、根据地啊运送这些药品，可能被日伪军发现了。我们怎么去把他发现的这些，就是看病的这些，比如说像诊疗的单子呀，或这些药品呀，帮助他去藏起来，或者帮助他去找到一些东西，然后转移出去，就是这样的一段历史故事。然后通过这种沉浸式互动演绎的方式，让大家对贝西叶的事迹印象会更加深刻，更加了解。 时间会流逝，但是留在人们心中的崇敬与怀念永远不会消退。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时特别提到，我们不会忘记无数法国友人为中国各项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中有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一条自行车驼峰航线，把宝贵的药物运往中国抗日根据地的法国医生贝西叶。1913年，贝西叶来到中国，直至1954年离开。他在中国生活了40多年，可以说中国就是他的第二故乡。居住在贝家花园时，他无偿地为附近的百姓看病疗伤。如今已经90岁高龄的胡宝善老人，仍然记得贝大夫为他疗伤治病的细节。 我叫胡宝善，保卫的保，善良的善。 您今年高寿啊？ 90周岁。我父亲1916年华法教育会，成立，他学的法文，他跟贝西叶认识，有法文交流。我4、5岁时候就去贝家花园玩过，他呢就跟我父亲法文交流，我不懂，我就看着好玩，跟着跑。那天我说，唯一我记住的，贝大花园还有一个圆的水池子，那原来喷水好玩，喷泉，碉楼我也上去了。小时候，小孩嘛，那时候4、5岁，跑嚷啊好玩。后来贝大夫用法文就跟我父亲说，轻点，有人在看书，他的朋友，就是那个修道士，他的朋友在看书，看完了。这个后来就再没接住，1943年8月， 我七月份暑假，因为是出于我母亲有病，我哄着我妹妹，我妹妹一周岁，我把她有一个大水泉，很远，把她搁在边上，我的就由歪在树上站着跳到大泉里边去了，一身汗，完了浑身发烧，就整个发炎了。发炎了，隔了一段时间，就农村的医生呢，就说叫无名肿，用中药就烫着腿，不管事儿，对，腿红肿、肩肿，这个叫无名肿，治不了。后来就发高烧。在地爬。瘦的不得了，没得吃，日本在这儿。那大夫正好在西山去休假，夏天。我父亲他说找贝大夫去看看吧。这时候呢，就借了一个毛驴，我家没有，就驮着呢，这腿控制不行，弄这个蒿子草绳编一绳子，这套着脖子上挎着，我哥哥在底下拖着腿，疼啊，他坠着，到了贝家花园的底下，当然跟现在的路不一样了，原来交楼底下小道，有大那个板栗树，到底下的把驴拴那儿就把我背上去了。背上背在正给那老乡五六个吧，老人正治的小疖子什么的，我看点药，后来呢让我在那床躺着，躺着都完了事儿，就背在让看了看这儿，他说这儿没事儿，腿里边已经化脓了，烂了。这时候呢让我哥我父亲摁住了我，又没麻药，摁住了就拿汽油消了毒，就一开刀，完了呢就是高锰三甲水冲，没有药，那时候没消炎药，就往里冲，冲完了呢就是大概是五六公分的纱布吧，长条布有30-40公分长，蘸上高锰三甲水往里填，都空了，填露一个头，露一头，然后纱布那时候很紧张，他人家不要钱，一小纱布一贴，那么没有绷带，就把袜子绞了那一个圈套上，这样呢把我背下去，住在北安河的老乡家，第二天去又疼得要死，再拉出来脓血拉出来，再冲，再换纱布，稍微短一点，一共到第四次大概纱布啊，最后抽出来就是不到30公分长了，一直到冬天，这个才不流脓。 那当时贝先生给您看腿病的时候收费用了吗？ 一点都不要，他给老百姓瞧病从来不收费，温泉呢疗养院是庙改的，日本来了以后呢是兵营，大日本军温泉警备队，在那驻军，隔壁是温泉小学，隔一堵墙，这贝西业呢要每天路过这条路，一定要过疗养门口这条路，而且一直往西山去，这是一条通道。所以这时候呢，贝西业干了很多好事，他开始开汽车，后来呢，那时候日本时候汽油紧张，就骑自行车，这不是都有图吗？他到西山去，干了很多好事，温泉的中学，后来，贝大夫呢是给谁看病都不要钱。听说，在抗日时期，夜里还给八路军治病，这听说，肯定有这么回事儿。因为我的岳母，我岳母的哥哥，是烈士，他是西山游击队的队长。他姓姚，叫姚金贵，他的化名叫赵坤，后来叛徒出卖。日本把他抓在南口宪兵队，最后往北京押解的时候，在沙河跳车跑，给打死在庄稼地里了。所以他们一知道，贝大夫夜里边悄悄给八路军也治一些病，还给弄了一些器材，那个林麦可弄了一些通讯器材，通过温泉，通过贝大夫往西山送。这个事儿，通过人道，因为必须要走日本的。营盘门口，外国人呢？那时候外国人他不动。 贝加花园地处大西山文化带，是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平西根据地联络点，曾经有无数的革命先烈在这里战斗。如今的贝加花园所在地海淀区北安河村也已经旧貌换新颜，蓬勃发展的背后，正是这种红色的历史与文化激励着后人的不断进取和向上。 我是北安河村主任孙福林，这两年呢发展的趋势呢也稳步的挺好。从2013年开始呢，北安河腾跃拆迁，然后呢2017年现在都是入住到了安河家园小区。咱们这边也是特别，现在不是全都是绿化，做成旅游带。北京花园也在一个归正经的什么管的，它属于我们管辖地界。管辖地界正常的管的，它属于也算于文物了。文物呢，咱也算于旅游地带的时候，相对来说由镇政府直接统一管辖。我们就是做一普遍的工作，就是有各的来参观的也好，说然后我们就是说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就村的也就是帮助。老百姓反映现在发展肯定是生活水平一天比一天肯定提高，拆了迁了，入住楼了，老百姓也转了居了，村的有烈士纪念堂，有几个保留的一个老宅，有点文化背景的宅子，就是也该保存就保存起来。我们有我们村的有父亲这几个村，一共是12个烈士，根据原来的老革命呢，还是老于这先烈吧，然后呢给我们打下了一个好的挺好的基础，我们也要是向这先烈们学习，把北安河发展的就是越来越让不让前辈们伤心，发扬老革命的传统吧，是吧。 贝西叶大夫在70岁高龄时，骑着自行车跨越了几十公里路，穿越日本侵略者的重重封锁线，将八路军急需的医药物资送往妙峰山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开辟了一条自行车上的驼峰航线。他是一位在抗战时期无私援助中国人民的白求恩式的医生，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为中国的抗日运送战地急需药品，掩护爱国青年学生、共产党干部、国际友人奔向革命根据地，为抗战勇士和平民百姓分文不取的医治伤病。他的国际主义精神令每一位中国人由衷的敬佩。如今在建党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们不会忘记这位为了中国抗日战争做出贡献的法国老人。如今的贝加花园在青山绿树的掩映下依然优雅与宁静，在昔日的建筑里，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位法国老人跨越国籍的生命大爱。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上半时段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得到中共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大力支持。节目策划顾崇华、王磊，监制白刚。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下半时段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 李大钊，字守长，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889年，李大钊出生于河北省。 追忆李大钊足迹，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京津冀之声推出6集微视频专题片《红色京津冀：李大钊的足迹》，欢迎登录微博搜索"追忆李大钊足迹"，收看系列微纪录片。周五、周六、周日每晚8点接力推出。敬请关注。你相信自己能制造快乐吗？人们吃到美食、闻到花香、看到美景，都会愉悦快乐。而让这些美景继续美丽下去，做起来其实并不难。做好垃圾分类，切勿随意丢弃，让美丽时刻相伴。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发现美丽乡村，展现乡风文明，建设宜居生态，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听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 关注乡村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你好，听众朋友，今天为您播出记者葛文杰采制的报道。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沟村专题《长城脚下的国际文化村》。 到2月中旬到2月底才能画。 哦， 对，什么时候天气要是回暖了才那啥？因为咱们现在是属于这种远郊区嘛，咱们怀柔这边、天气还是真的很冷的。 北沟村位于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的东北部，这个村子很小，全村只有155户，350口人，但它又很著名，是首都文明村、北京最美乡村、全国精神文明村、中国最有魅力休闲乡村等等，而且它的知名度早已扩大到国际上了。2020年新年第二天，乡村振兴故事节目组就前往采访了北沟村。正在带领记者参观的是北沟民俗旅游合作社的工作人员王鑫。 成立一个民俗合作社，8月份的时候我们就正式入职上班了。 哦， 这样的话呢，解决了我们这个宝妈工作的问题， 就业的问题。 就业的问题。 您孩子多大了？ 老大是2年级，老二呢刚要3周。 啊，适合你们。 对，适合我们。家里边呢也不耽误，然后还能有收入。 对。 最起码咱们现在这种年轻人就是要上保险嘛。我以前没上班的时候，就是生完我们老二大概有3年的时间都是我自己在别的公司去挂着，一个月1600多块钱的自己都是自己掏。 对， 这真是一大的很大的开支，对于家里边来说真的是有点压力。 北沟村的最大特点是它地处慕田峪长城脚下，有着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2018年，村民的人均收入达到27300元，已经成为了附近有名的富裕村。北沟村党支部书记王权也是全国第12届、13届人大代表。 村民的生活怎么样？收入怎么样？ 农民收入应该说有4大块，第一个就是我们遗产，好年份能弄50万斤板栗。 板栗， 但是它光靠我们遗产，只能解决大家的温饱问题。真正致富已经不行了。第二就是他们，我们外出，你别想我们300多口人，还有70人在外边上班，这是农民的1/4收入，因为挣工资嘛，挣工资他就确实就解决问题。还有一个不出村能解决将近50人就业，也是我们农民的一大块收入。还有我们村呢，办照的有50户民宿户，哎，你像我们现在的民宿，他跟我说，一个星期他大约是能收到1万块钱。那一个月也能收4万块钱，他一年还是很可观的。过去我们的民宿户弄好的，他说一年要收入40万，也是很不错的。但是这2年走下坡了，所以我们未来我们的山沟里农村，像我们北沟村，应当说2019年我们要想，从民宿发展我们入手，因为我们成立了旅游经济合作社，我们想推动用经济合作社来带动大家，为大家做好服务，使我们那些民宿啊，它能有增收致富，这是我们的。另外我们现在北沟村是北京市5星级民宿村，所以在这一点上呢也能使我们那些民宿有一个尽快的能增收啊，能致富的一个目的。哎， 这个落物就是咱们的板栗。 今年收成怎么样啊？ 今年收成也挺好的，大概统计了一下，就是每年啊，就平均每年大概得5000吨左右，最多的一般的就是3万斤，也是不小的收入呀。 对对对， 没错。我们就是卖板栗，然后再做一个农家院，这2项收入基本上就是咱们在村里边的就没什么闲人了。 对对， 都忙起来了。特别是咱们旅游业的，就是从4到10月份。 咱村是这边 像这种曹家小院，这是不是就是民俗户啊？ 对，就是民俗户啊。嗯，您看眼前这儿有泽居农家院，然后会有农家院 啊， 嗯，都是以自己家里人的亲生的名字呀，或这样，因为叫起来更好更顺 啊。 其实成立这个农家院以后呢，基本上就是营业的，就是在家经营的，都是我们的父辈啊、母辈啊这种。因为年轻人要出去上班，然后孩子还小， 嗯， 然后现在呢，我们成立这个民俗合作社以后呢，我们呢就可以帮助这些人去报税呀，或者说帮他们过个年审啊，这样呢就是更有管理性，然后更合理合法，方便了他们。现在目前他的名字叫梁溪山舍， 嗯， 证照已经齐全了。 哦，大爷，哎， 咱们这北京广播电台的过来说， 看我刚才又说咱这边是， 哎，您好，阿姨，两天没说，今儿要来一客人，我说归着我们客人，下午，那谁，小静，叫姐姐吧， 啊，姐姐， 啊， 她一伙伴儿。 住多长时间啊？这位客人， 他今天、明天、后天住三晚上。 看您第一单哈，啊，第一单。阿姨，您怎么想着把自己家住的房子改成民宿的呀？ 哎呀，那什么，开始我们也没往那方面想，就是想着说装修装修，孩子们也大了，回来住着那个舒服点。可是那孩子们不这么想，他就是觉得咱们村这个正往就这方面，这种民宿这方面发展，说挺火的，然后呢，还都是孩子们弄的。 啊，孩子们在哪儿工作呀？ 嗯，那个都在怀柔呢，儿子在顺义那个4S店。 嗯， 都是他们弄的。 嗯， 开始我说不这么弄，弄客人需要做饭哈，你我们那边开商店呢。 嗯， 那边开小卖店。 嗯， 你说要需要做饭，你说我顾不得干那个，还顾不得回来给做饭，我说甭弄了。那孩子们行，不行，那什么，那个不行，我们回来。 那咱们这家民宿就是最多能住多少人呢？ 要是按标准的那个，反正四个大卧室，正方那个两个卧室，就是加一个阁楼 啊， 哦，那个 不少人呢，可以，啊， 反正 十个人， 标准的就能住12个， 12个人，嗯 嗯，东西厢房能住4个， 嗯， 那正方能住8个， 也不影响您自己家人住哈。 啊，不影响，反正你客人来了，咱们就是儿子怀柔也有房。 嗯， 客人说我们这就是准备就是包院。 你好，现在这个在展现在咱们眼前的就是咱们三下的新民俗。 嗯， 啊，它是今年10月份刚刚开始营业的。 好，我们进去看一下哈。 除了小打小闹的农家院，北沟村也在着力发展真正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精品民宿。三萨酒店是北沟村的标志性现代旅游项目。 三亩地 、啊， 对，200平方米 啊， 哦，嗯，200平方， 哦， 嗯，你看咱们这个眼前这个是香樟木， 哦， 你一进来的时候有淡淡的清香味， 对对 对， 对， 就是这个木头散发出来的清香， 哦， 嗯， 是一个大桌子啊， 是的，嗯，好，那咱们到里边看一下， 好， 嗯。 听众朋友可能很好奇，三萨是哪两个字呢？三就是一二三的三，萨是30的意思。 这个为什么叫三萨呢？嗯，它就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嗯， 所以很祥和的。所以咱们眼前你看，三棵树，然后3块石头。 嗯 嗯，他们这个房子是有8个院子，16间客房。今年可能是他们也是开业的比较晚，因为过了11黄金周了。我们今年啊，现在已经2020年第二天了。 嗯， 我们大年30之后呢，就陆陆续续一直都就有入住的客人。其实我们村民在这边这方面啊，就是有这边也会有外宾呀， 嗯， 或是过来的话，不管是老人也好，孩子也好，对于这么多外来人过来哈，他们都很觉得特别的好， 嗯， 给孩子就是长见识， 嗯 啊，所以我们呢现在也是国际文化村嘛， 嗯， 来这儿的外宾确实不少， 对， 因为我们以前都是有这个水果什么的都要出去卖，沿街叫卖那种，但是现在呢，我们就是有了这些外边来的这些客人啊，我们在那个村委会旁边那点那儿， 嗯， 我们那儿就可以摆几个小摊儿， 啊， 啊，然后这些游客就给我们买了， 对。 20年前，咱们这是一个 小学校，随着这个学生呢越来越少，都集合在渤海所那边小学，新建了一个大的学校，所以附近村子里边的这个学生啊都到那边去上学了。然后之后呢，我们应该是从零几年开始有了这个村官入村儿，这样的话呢，我们又把它作为一个北旮旯餐厅，是由咱们这个大学生来这个经营发展吧。2019年成立了咱们北旮旯涮肉，由外边的一个集团过来租赁下来的。 啊，这刚才我说了，咱们来 里面 请。 哎，你好，这就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一家餐厅啊。 三萨酒店项目的管家白伊斯介绍， 我们现在主要在这边是有三个产业，一个是三萨精品酒店，还有一个是北旮旯涮肉，另外我们在山上大概离这边10分钟吧，走路10分钟有一个独立的别墅啊，一个大别墅一个小别墅，所以这相当于是三处产业。 是哪一年进来的呢？ 我们这家餐厅比较早，这个北旮旯涮肉我们是营业那年是2017年，然后三萨呢，我们进这个村儿是2015年进的，然后我们建设了差不多4年，所以是2019年刚刚开业。 那现在来咱们这个餐厅或者是民宿的人多吗？ 多，我们是从9月底开业的嘛，然后我们这期间没有做任何大规模的宣传，只是在各个订房网站上上线了一下我们这个产品，然后现在来说呢，这些客户群体主要还是首先是有品味能欣赏我们的，然后另外就是像是外国人，日本的呀，或者是美国的呀，欧洲的他们比较喜欢这种因为我们这个三萨它里面有一些日本建筑的元素，极简风格，并且它还有一些西班牙建筑的元素，它这个庭院都是独立的，然后曲径通幽这种，所以可能说是因为这几个原因吧，能吸引到这些客人。然后中国客人呢也有很多，因为现在大家生活也都好了，对于这个精神啊以及生活品质的要求也高，所以很多中国人还是蛮能接受我们这个新的产品、新的概念这种建筑风格。 对，其实我还在那儿看的时候也注意到咱们这个建筑风格是你可以说是日本风格，但其实我觉得也蛮有中国北方农村的这种风格的哈，就是红砖蓝瓦然后这些就建筑材料生产这样的红砖蓝瓦的已经很少了，这些材料是怎么弄的？ 耗费了很多人力物力物资，然后我们从南方淘过来的 淘过来的，二手的是吗？ 对呀，是，因为就是想不想给他那种就是刚一进来一看就是新房子，感觉没有这种历史的厚重感，并且没有这种进房间以后吧，我觉得人是真的会有感受的，你这房子新他可能就会觉得有点冷冰冰，你这房子用的这些建筑如果是旧一点，他就会觉得稍微温暖，他有这种人气儿吧。 餐厅包括民宿是不是也是招收了一些村里的人来务工啊？ 两三个、三四个岗位吧。 瓦厂， 对，瓦厂就是来自美国的一个萨扬先生，他夫妇两个人在这边投资经营的，这是我们以前的一个废旧的琉璃瓦厂。 北沟村最早的旅游亮点是因为吸引了外国人的入住，又因为外国人的投资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北沟村目前已经吸引了17户来自美国、荷兰、德国等国的外籍人士来北沟村投资居住。瓦厂精品酒店是北沟村旅游业发展的标志性建筑之一，瓦厂的投资人就是来自美国的萨扬夫妇，他们租用了北沟村的废旧砖瓦厂，改建成了具有20间客房的瓦厂别墅。由于他们带动了村里的旅游业发展，帮助村民就业，而成为北沟村的荣誉村民。 他们外观是都没有动的，里边也没有动，里边墙啊什么都没有动，只是在里边加固了，然后上边呢弄一层玻璃，这样的话呢它土掉下来以后呢也不会影响什么。它现在呢主要是咱们这个酒店，这个精品酒店 Brick Yard 的瓦厂的英文、 就是 特别有这个 因为是琉璃瓦厂嘛， 琉璃瓦厂对 这个命名了， 对， 他不想打破这个常规， 没错，其实也正好是咱们这个旧的产业生态的升级利用。 对，是的，你看咱们这个像一幅画一样，它就是使咱们那个废碎了的那个琉璃瓦片拼接而成的，对，它做了一个墙画，然后还有就是它地板上都会有 都会有看到，像那个步道上面都有， 对， 都是用微小碎片做的，经营理念特别的好。我曾经在那儿工作了10年。 说到北沟村还有一个特色哈，有一个叫果窖的创意升级改造，和咱们普通华北农村所说的这个地窖不一样，它这个地方叫果窖，因为是最早是做储存水果用的。 80几年的时候，我们是以咱们苹果为主的，所以鲜果嘛，主要是储存咱们水果，果苹果呀、梨呀什么这些，然后所以叫果窖。现在呢，我们这些水果少了，主要是咱们把咱们冬天储备的一些白菜呀、萝卜呀放在里边，这样啊。还有咱们就是冬天的时候，有的特别的超级思想，就是把香菜放在泡沫箱子里，弄上咱们的这个当地的土，然后种上这个香菜，这一年四季这香菜都是特别好的，一年四季的。因为我记得啊，这个今年我前段时间还去买了一个香菜了，这一个香菜一斤就20多块钱 啊。 咱们又娱乐又给自己就是调节一下咱们的生活气氛，然后又能吃上这个香菜，多好。 对，我们看这个果窖，它的问世当时啊，果窖的问世就是非常动脑子的一个行为哈，说是在84年以后，99年以前，咱们北沟村水果年产能达到60万斤。当年水果价格不高，然后呢，第二年春天呢，水果的价格就会高出年前的1倍以上。为此呢，就开始挖果窖储存水果，留着来年开春再卖啊。 对，是的，这样就给我们这个村民有一个经济收入。 对，非常有意思啊。不过这个也是一个历史的行为，因为到了2000年以后，咱们这个果树慢慢的就受到环境气候的影响哈。 对，是的， 就不怎么好了。 是，然后 是板栗了。 板栗，对，因为苹果呢，它那个经过几年的这个就发展，它这个价格呢没有板栗价格高。 对， 所以呢，我们慢慢的就把这个树果树给砍掉，然后那个咱们都现在步入咱们眼帘的，一看上这个这些高山上，还有咱们这个眼前这些都是栗子树，对，板栗树， 怀柔的板栗也是非常有名的。 对，我们这是栗花沟啊。 北沟村位于北京的北部山区，在旅游业发展之前，以林果业作为主要的农业收入。在上世纪90年代，苹果和梨树是村里的主要收入项目。为了方便储存，村里挖了大量的地窖来存放水果，叫做果窖。后来由于河水断流，果树改为了板栗树，这些果窖逐渐被废弃。2019年，村里发现了一个新的果窖利用方法，把它们改为更为时尚的酒窖，如今也正在设计规划当中。 这个现在您看，它这就是什么呀？北沟村咱们这个闲置的这个地窖要改制，因为我们现在大概有100多个这样的地窖，所以说呢，我们这是第一个示意图，您看这里边可以品酒，然后储藏酒，可以说它这个是一个真正整个我们要是实行起来的以后呢，就是一个北沟亮丽的一个标志。 对，您看这是28号酒窖，现在这个酒窖已经建成了吗？ 现在没有，这是一个示意图。 示意图， 我们在现在开始，已经2020年了，我们今年就开始要改造了。 要改造了。 对，就是您眼前现在看着这个。这个 我们要改造的就是这一个， 就 是 这个， 就 是 这一个， 对，这个。您看咱们这个上边就是咱们的北街道涮肉餐厅，然后他们先改造完了以后呢，就会帮助咱们村民来进行改造。 北沟村旅游业的发展，一方面靠的是地处长城脚下，另一方面是由于村民村风，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淳朴勤劳的村民村风。而经济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村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思想素质的提升。 这就是我们村的村民徐迎春，他是2005年我们北沟村第一家农家院的主人然后他们是正阳农家院， 对 吧？ 对， 就是 正钱嘛， 对，就是正钱，你看有寓意的然后呢，他也是咱们村的好儿媳 是哪一年评的好儿媳啊？ 我好像我从一嫁到这村来就一天就是五好家庭 从 五好 家庭好儿媳， 对 是， 对，看您特别有耐心哈，外孙子一直在喊您。婆婆是哪年走的呀？ 7、8年了，走前是87岁嘛，进了80以后就老年痴呆，痴呆5年，就乌拉乌尿，我就伺候他5年， 对， 对，其实挺难做到， 所以我们一直伺候他。 对， 其实这个想起过来以后，想着挺不容易的，老人不容易， 嗯， 跟我们一起带帮着带孩子。 对对对 对， 就是将心比心哈。 对对对对，老人确实经过这么多，老人确实不容易。 嗯，如今现在您又给孩子带孩子 啊？对，我闺女也不容易，他们现在压力那么大，又有小孩子。 对，每一代人其实都挺不容易的。 确实是，他们更不容易。 对对对对对，反正就是，嗯，感觉您的形象就是一个以爱心来感染整个 家庭。那 家庭 嘛，你就是都要照顾到，只要你身体好，都要照顾到嘛。 嗯、 一个女人能承那个承载着三代人的幸福嘛？ 嗯、 一个好女人，你就得老人呐、啊、的夫妻呀、啊、孩子都要照顾到嘛， 嗯、 要不然生活更会不会好过？ 嗯，您说的非常好。嗯，祝您的这个农家院能经营的很好。 太谢谢了啊！ 嗯、 回顾过去。一直到2004年，北沟村还是一个欠债，北沟村还是一个欠外债80多万元的贫困村。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如今是远近闻名的国际文化村。村支书王权总结：党建引领、党员带头是北沟村发展的首要因素。 当然，这个村参观的人很多， 嗯， 每年上万人。你像这个村，应该说我们要不给讲，你说参观什么呢？ 嗯， 它就是环境好。从头说就是有一好班子，有一个好的党员队伍。我们这些年呢，一直在抓环境、抓管理、抓基础设施建设、抓产业发展、抓村民素质教育，它是有内涵的。 那您给我们讲一下、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党建工作有哪些特色？您可以挑重点的说一两项。 你比如我们这个村子能走到今天，就是党员发挥作用。 嗯， 这个很多工作也是党建引领。你比如我们这个党员每月5号。早晨去扫自己的责任区，我们把30多个党员就近都写在一盘上，完了每月5号早晨雷打不动去扫你责任区。当扫到16年的时候，那是真正从小事做起，为老百姓办实事。包括我们不给党员解决纠纷，那党员怎么会跟群众发生纠纷呢？从2007年到今天，没一个党员跟群众发生过任何矛盾和纠纷，这叫党员发挥作用。党员没有跟群众不发生矛盾了，群众和群众之间也那个矛盾越来越少， 发挥了一个模范带头作用。 对，主要是党员发挥作用。党员来引领，党建引领，哎，很多内容，包括什么建房，哎，你东边西边不能总比东边高，哎，高了怎么办？那就是人家的邻居之间关系搞不好，你就不允许盖。 嗯， 所以这都是每一项都特别实在， 而且特别细哈。您包括这个西边盖房不能比东边高，可能城里人都很难去理解这个意义哈。 因为农村他就讲究这个， 对，讲究 就是你东边高可以， 对， 东楼一上嘛， 嗯， 西边高了就不行。 嗯、 包括我们的环境治理啊，包括我们垃圾分类呀、包括我们老年用免费用餐呐、包括我们的有物业公司啊，都体现在我们村民业里头。你比如我们老人吃饭不要钱， 嗯， 2016年时候我们全区284个行政村只有一个村或2个村老人吃饭不要钱，现在我们怀柔区已经有50多个村， 嗯， 但是多少收点费，但是我们坚持我们村还是不收费的。哎， 刚刚采访村里的时候也看到了咱们村里面的一些非常直观的一些感受哈。第一个是村容比较整洁，路上比较干净，没有什么脏东西。第二个感受呢，就是这文化建设比较突出，这周边哈有这个于谦的像， 对， 有孔子， 对。 还有这个岳母刺字哈， 对对对， 啊，这个都是咱们古代的一些故事，做的文化建设。 对，因为这个村子，我们从2008年开始对村民素质教育，但是切入点是传统教育。传统教育我们主要写《弟子规》，我们说生你养你的爸爸妈妈都不孝敬，就不叫人。 嗯、 因为《弟子规》内容就孝敬爸爸妈妈，如何做好人，怎么样去教育子女，你怎么去讲，怎么去学，都是这几点。每周六晚上在我们数字院里头组织大家看这个《弟子规》，看那些专家讲。谁来就登记，谁走就叫他名字，谁能在这坐2小时，我们就发一袋洗衣粉，要不就一块肥皂， 嗯， 要不就一条毛巾，好几年就这3样东西。但时间长，农民受到了教育。因为我们村有外国人嘛，问外国人你们为什么上北沟来啊，说北沟村有长城，北沟村环境特别好，北沟村村民素质高。过去学传统文化，现在我们也学一些习近平讲话呀， 嗯， 包括辉煌的5年呢、我们走在大路上啊，说真的，我们有时候组织大家学传统文化，有人还睡觉。当我们组织大家看辉煌的5年，没一个人睡觉，都直勾勾的眼睛看，都一看咱们国家。你看这小北沟天天在农村，怎么知道咱们国家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什么大飞机呀、什么航空母舰呐、包括我们那些个高速路啊、什么高铁呀，大家看傻了。 对，其实一方面呢，就是学习咱们中华文明的这种传统的优良的这种文化，来提高文化自信哈。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说，我们现在国家发展了、富强了，我们在享受发展成果，这可能对于村民来说是更加有这种现实 的 切身感受哈。 这个看了国家发生这么大变化，